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观战的资格是贡献一杯血腥玛丽，可以是你自己的，也可以是别人的。比赛是不断进行的，只要你不觉得疲倦，进去以后可以一直看。比赛报名的人数凑齐10人，就可以开始一场。 为什么这杀戮之都会对血液如此重视？ 此时正有几个人走进杀戮场，果然像黑纱少女所说的那样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杯猩红的鲜血。心中一动，唐三已经有了想法，大步走向最后一名准备入场的人。那是一名光头壮汉，赤裸着上身，胸前有纹身。挡住光头大汉的去路，唐三向对方伸出了右手。 麻烦把你的血腥玛丽给我。 什么？ 9528号先生，如果您主动挑衅的话，新人保护是不起作用的。 这句话不止提醒了唐三，也相当于是提醒了那个光头。狞笑声中，不知道光头从什么地方变出了一柄锯齿大砍刀，迎头就朝唐三砍了下去。 他的动作看上去并不快，却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，那是强烈的魂力波动，至少50级。 但唐三伸出的手并没有收回，右掌上翻，做出了一个托天之势，掌心中一股强烈的吸力牵引着对方砍刀的力量向一旁卸去，同时左脚飞快地踏前一步，拉近了自己与光头之间的距离。不能使用魂技，这里正是施展唐门绝学最好的场所。只见唐三使出控鹤擒龙结合玄玉手，光头壮汉只觉得自己手中的锯齿大砍刀不受控制地朝一旁划过，正好被唐三抬起的右手抓住。唐三用力向前一拉，肩头下沉，直接朝着对手胸口撞去。脚踏鬼影迷踪，唐三的速度可谓快如闪电，再加上他空手入白刃抓住对方的武器，令对方出现了片刻的破绽，行云流水般的动作顿时占据了上风。但那光头壮汉的反应也非常快，他第一时间松开了手中的砍刀，另一只手握着的杯子直接朝唐三面门砸来，同时身体飞退，双手架在胸前，身体半转，唐三硬生生地卸掉了自己的前冲之势，左手一抖，已经将那杯子接入手中，手腕奇异地颤抖了几下，竟然没有一滴鲜血从里面洒出。 谢谢。 得到了血腥玛丽，唐三也不多话，转身就朝里面走去。光头壮汉虽然没有被撞上，但那一瞬间唐三爆发出的力量还是吓了他一跳，脸上充满了狰狞之色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却并没有想要夺回自己那杯血腥玛丽的意思，扭头就走，毫不停留。 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 唐三握住锯齿大砍刀的手腕翻转，手指间几次巧妙的晃动，那柄大砍刀已经悄然飞出，居然没有一点声息。此时光头壮汉已经拐到了街道另一边，但那柄锯齿大砍刀就像是长了眼睛一般，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。只听一声惨叫从阴暗中响起，之后就再也没了声息。 我们走吧。 你 这已经是黑纱少女第二次看到唐三动手了，和第一次相比，这次给她带来的震撼更大。那光头他认识，在地狱杀戮场，那个光头已经坚持了7场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从70人中杀出来的唯一幸存者。地狱杀戮场内部比外面看上去还要简陋，没有任何隔离，外围是一圈圈的看台向上延伸，下面则是一片直径100平米的巨大空场。此时观战的人并不算很多，偌大的场地也只坐了不足20%。场地内一声声惨叫正在不断的响起，一共10个人已经有了7具尸体，就剩下最后的3个人在为了生存而搏斗。入门的时候，唐三拿着的那杯血腥玛丽被倒入了一个巨大的容器之中。 麻烦你替我报名，我要参加下一场的比赛。 此时黑纱少女已经不再认为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是个白痴，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拿着唐三递来的身份牌去了。对于杀戮之都，唐三唯一的感觉就是恶心，所以他不愿意在这里多耽搁一天的时间。 战斗就从今天，从现在开始。 远远的，唐三感受到一束目光投向了自己，扭头看去，那人正是胡列娜。杀戮之旅从这一天开始了。 在这阴暗的世界中，在这充满血腥和堕落的世界中，他不但要获得一场场胜利，还必须要活着走出去。进入杀戮之都的第三天，唐三参加了两场比赛，杀掉的堕落者已经超过了三位数。用了三天时间，唐三明白了这个地方真正可怕的不是地狱杀戮场内的敌人，而是比赛结束后在最虚弱时要不断面对的偷袭。从此唐三学会了谨慎、小心和更多的隐忍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唐三在地狱杀戮场中获胜的场次已经增加到了九场，现在敢于偷袭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少，但是也越来越强。随着获胜场次的增加，他知道了另一个规则，那就是每场新的比赛中，他要面对的对手，参加地狱杀戮场比赛的次数不能少于自己五次。就这样，一年之后，冰冷的气息令人窒息，地狱杀戮场内，一共十个人缓缓步入。唐三走在这十个人中的第三位，但他却是另外九个人关注的焦点。67胜，这是唐三目前的成绩，在整个地狱杀戮场内比他成绩更好的只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获得了72场胜利的胡列娜。每个来此参赛的人，除了获得继续在杀戮之都生存的权利之外，最为期待的就是百场胜利。有了百场冠军的头衔，就可以永久成为杀戮之都的住民，除了不能离开这里之外，拥有绝对的权威，甚至可以成为杀戮之王的客卿。唐三手下的人命早已超过了千人，不过近两个月以来，哪怕是比赛结束之后，已经没有人敢偷袭他了。并不是唐三不想赶快结束百场战斗，而是因为当他的获胜场次变多之后，敢于和他同场出战的人越来越少，往往几天才能凑齐十个人。一年来，唐三和胡列娜成为地狱杀戮场明星一般的人物，尤其是唐三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这样的成绩，他已经可以排进杀戮之都成立以来的前十了。相比刚来到这里时，唐三的神色中多了一层阴冷，甚至身上都释放出了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息，冰冷、嗜血、残忍早已经成为了他的代名词，不是魂力强就能够战胜对手的。在唐三手中死掉过几个魂力超过80级的对手，没有魂技的魂师就像是失去了爪牙的老虎，而唐三本身就像是一座恐怖的杀戮机器。最危险的一次，唐三刚在比赛中毁灭了两名魂力超过80级的对手，虚弱地走出地狱杀戮场时，立刻被上百人围攻，砍在他身上的刀伤不知反几，可最后的结局却是那百人全死，并且尸骨无存，而唐三就那样全身冒着黑气，肌肉翻卷着从死人堆中爬了出来。三天后，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，再次走入地狱杀戮场。那一天，无人敢应战，地狱杀戮场24小时内一战皆无。他有着普通魂师所没有的唐门绝学，暗器、剧毒、控鹤擒龙、玄玉手、鬼影迷踪，还有着坚实的昊天锤作为武器。唐三没有用过蓝银草，也没有用过八蛛矛，紫极神光也只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使用过一次，并不是他要在胡列娜面前隐藏什么，而是因为这是他留给自己保命的手段。那一次唐三一战成名，他现在在杀戮之都的绰号是修罗王。不知道是胡列娜特意避开，还是地狱杀戮场的安排，从始至终唐三都没有和他遇到过。在这里胡列娜也有绰号，她的绰号是地狱使者。此时和唐三一同走入地狱杀戮场的九个人，有三个已经在全身发抖，剩下的六个也尽是色厉内荏。当九个人被关入场地之后，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将唐三围在了中央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先杀了唐三，谁也活不了。唐三暗蓝色的瞳孔中多了一抹血红，冰冷嗜血的杀气几乎在一瞬间就从唐三身上蔓延出来。闭上眼睛，他似乎有点享受周围这些堕落者站立的感觉。这一年唐三的魂力进步很小，只提升了一级， 但他相信现在的他完全可以同时战胜一年前的三个自己。他也越来越明白父亲话语中的含义， 只有不断在生死边缘挣扎，才能明白实战的真谛。 怒吼嘶嚎，九个声音几乎同时从唐三身边的九个方位响起。那九名对手同时扑向唐三，猛地睁开眼，唐三看的却并不是眼前的对手，而是在地狱杀戮场观众席阴暗角落站着的胡列娜。一年了，凡是有唐三的比赛，胡列娜几乎都看过，但她却发现自己看不透这个男人。从这个男人身上，她甚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并不是因为唐三层出不穷的杀人手段，而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坚毅。任何人来到杀戮之都，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都会随之堕落，尤其是男人，因为在这巨大的压力下，每个人都需要缓解的方式，可唐三却没有。战斗结束后，他总会到一间小屋中修炼，走出小屋，他的去处就只有地狱杀戮场。早在唐三获得了20场胜利的时候，胡列娜就肯定了这个男人和自己来此的目的是一样的，为了锻炼自己。以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哥哥是所见的男人中最出色的一个。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结束之后，虽然他不想承认，但唐三也加入了他心中的行列。而眼前这个男人是第三个，也是胡列娜认为最出色的一个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